俄罗斯统一和谐党、共产党、俄罗斯共产党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布里亚特共和国委员会和俄罗斯主体思想研究协会近日分别举行了对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缅怀会。会上发言者说，金正日同志是发展和丰富主体思想的非凡的思想理论家，也是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加强和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的伟人。在俄罗斯主体思想研究协会举行的缅怀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电文。